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3,919 点，升了84点，成交金额是1244亿，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287点，跌了6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安石 A50 中国13.18跌了4仙，南方 A50 13.92跌6仙，中国平安83.15升1.25，腾讯控股127.2跌1毫，中国移动95.5升1.45，盈富基金24.2升了1毫，中国人寿30.45升5毫，中国银行4.44升1仙，建设银行6.45冇起跌，香港电讯9.47系跌咗一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11.729，瑞士法郎7.622，澳元6.297，加元6.55，新西兰元6.057，欧元9.1545，每百元对港元6.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077。日经平均指数报17,197点，升30点。港金报11,2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11.1美元，卖出1,2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啊，话俾大家知咧，港岛文宝街一带因为有啲绕道工程要进行，咁所以连接文宝街同埋金融道东行嘅支路咧，继续系要封闭嘅。咁啊，预计封路会去到二月底嘅。连接文宝街同埋金融街东行嘅支路仍然系有工程，所以都系继续要封闭噶。九龙区方面咧，而家沿住窝打路道翻沙田九龙。龙塘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塞到去太子道西窝打路道啊，翻沙田方向啊，九龙塘段咧，而家交通就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塞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咁啊，啱啱咧收到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啊，即刻话俾大家知。咁就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黄竹街嗰度咧有交通意外，第二线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荔枝角道美孚方向近住黄竹街有意外啊，第二线暂时封闭。咁啊，跟住咧就继续讲隧道嘅情况。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都几多车噶，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不过就唔需要间封住。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塞到佛光街。安全车速报告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龙翔道牛池湾村去观塘同埋顺利，仲有就係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呢，就係、是、今日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5:56，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7:05，咁敬请各位按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 经典金曲重现， 表演嘉宾 芬妮、 叶振棠、 张德兰、 罗家良， 第一时间见证现场盛况，密切留意1月9号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 DAB 35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播。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 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come on。 下周啦，我哋又嚟到呢个金曲前奏啦。 系啊，好快咋，一阵间就喺红馆见大家啦。攞咗飞嘅朋友咧，记得准时入场啦。 所以你好明显知道呢个节目系录音噶。 你真系好叻啊！ 唔系呢样嘢，永远即系台有啲咩大事咁，大家都要配合噶，一定 系啦。咁啊，应该呢个时候听紧嘅时候咧，咁啊，阿天已经喺红馆嗰度系 set 紧头啊，化紧妆啊，诸如此类。 应该要 set 好同化好噶啦，系嘛？ 五点钟咁早嘅原来。 我咁都唔会，每次都好问嘅，因为我试过咧，系临到咧要冲去个台嗰度咯，即系争啲要人，因为你一定女仔上台一定着高踭鞋噶嘛，仲要嗰啲高踭鞋其实系高翘咁噶嘛， 系啊， 因为咧你唔想，其实你唔想着咧都唔系好得噶，因为咧高过你嘅人，高过你嘅人都已经着咁高，其实你着咗咁高咧。你才是變回平時的差距，因為你不想差距太大，但是 你如果穿矮一點其實差距就更加大，所以你變相真的是盡著啦。 你今年 應該 是 多 少寸呢？你的行頭，我們好像那些台慶 應該都有五寸多， 曬下你的行頭， 五寸啊， 五寸到啦。 有沒 有 platform 啊？ 前面有啲， 哇！ 如果唔係就係反人體奧妙咯，呢個係 Lady Gaga 咁咯， 腳尖行啊真係， 龍蝦鞋咁。 你知唔知譬如Winky 啦，即係 Hot Child 嘅 Winky 啦，佢著到八寸咯， 跳舞啊嘛，仲要聽， 仲要跳舞， 哇！ 係啊，佢又幾犀利嘅。 OK， 係啊，咁佢話佢又係平時買埋啲高踭鞋都係咁高嘅咁樣。 OK， 咁當然我冇差極咁高嘅寸數啦，但 係 嗰次咧嗰次好急嗰一次咧，應該係喺科學園。嗰次啊，嗰啲同事咧爭啲咧，因為已經倒數緊啦，但我仲未去到台邊喎， 仲有兩分鐘， 唔係啊，係講幾廿秒嗰啲， 仲有三秒， 咁佢哋咧爭啲係想成個稱起我咁滯噶，因為著住高踭鞋好慢噶嘛，你一定碎步行噶嘛，咁但係圍 係 啦，但如果你兩個人係啦夾住嘅手，你咪可以抬出去。 以前細個玩橋嗰啲咧，坐曬坐曬坐曬， 係啊， 即係差啲係咁樣落台， 係啊，叫啲盛裝就幫幫手唔該， 擔架， 係啊，兩手兩個足腳。大字咁捧住啊！ 所以如果呢个钟数可以化晒妆， 咁好稳阵啦。 系其实好好噶，我想。 O K， 咁希望呢个时候嘅黄天仪已经系化晒妆，整好晒头。 未来嘅黄天仪啊，同未来嘅自己讲嘢啦。 我会唔会听紧而家嘅自己会觉得好惊噶？ 咁啊，同埋今年系咪阿波成系第一次喺？ 系啊，今日有机会上台啦。 原来佢系第一次上金曲台。 系啊， 咁咪好咯。 系啊，上年除咗之后事后嘅大合照之外，都冇上過。 但今年使唔使冇保安期俾你凑住啦？ 冇啦，可能因为降足成年咧，凑嗰啲嘉宾，所以佢唔俾我凑。 系，费事再俾你利用 啊！系啊，咁今年会帮手即系颁下奖咁啊，台上面系啊，即系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嘅，有一班同事一齐嘅。 咁但系你听讲你系咪已经谂咗有啲系 worst case scenario 啦？ 系啊。 我覺得佢有諗係好嘅， 好好啊！呢、這個我都覺得， 即係有呢個 sense。因為咧，我記得 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有機會上台做即係司儀又好，或者做咩工作都好，其實我係冇呢個意識㗎。一開始嘅時候，即係我唔識得諗。哎呀死啦！如果有咁樣咁樣嘅情況，我要點做咧？ 你好似考做 DJ 嘅時候，唔係好興俾啲人刁難啲問題咧。如果你喺台上面做司儀，咁啱你嗰個嘅嘉賓咧又甩咗褲鏈，咁你現場可以點樣處理咧？ 幫佢睇翻佢啦。 B 叫佢自己拉 ，C 当冇事发生 佢 ，C 当系一个游戏，叫台下嘅观众帮佢拉， 系啦，点样样咧？咁以前做嘢嗰啲玩咩 DJ 新闻，即系成日都玩呢啲问题噶， 好似冇 哦，即系你第一次你完全冇呢个嘅， 我冇呢啲 危机意识嘅， 系啊，危机意识我系好低嘅，我成日，所以我觉得佢有谂过系几好， 你谂得我太好啦， 但你嗰个。 因為你真係試過嘛。 Worst case scenario 係乜嘢咧？ 其實純粹係因為 rehearsal 嘅時候，咁啊企喺台上面冇乜嘢做，咁我隔離就我哋嘅同事阿 Bear， 咁我就同佢：哇，如果咧到時攞咗個獎跌咗落地咁點咧？即係我純粹。 純粹一個搞笑嘅角度啱下水吹嘅啫。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咁嘅問題咯。咁啊，我同事邊度冇啊？你應該唔會跌嘅。 我記得好似有歌手曾經唔知喺某一啲嘅頒獎禮度試過跌咗個獎落地下，然之後仲要爛咗。 好似系，不过唔系我哋个台 啊，我唔记得啦。系啊系啊，近呢几年我唔记得啦。但系冇啊，因为大家现场，因为嗰个歌手系攞好多个奖我嘅，好似 好似攞唔晒， 咁好似攞唔晒，有一个跌咗落地咁样，咁冇嘅，咁咪然之后咁笑咗佢咁样咯，大家。 但系嗰个系歌手 系 啊， 但系 即系个奖系属于佢嘅 电台嘅主持。咁你有冇谂过可以系点咧？ 冇啊，跌咗执翻佢嘅啫，仲可以点啫？你觉得 咁啊系， 你都冇乜得。 唔系执就紧噶啦，即 系 有冇啲嘢可以打完 场？冇呢啲情况。第一，首先我唔会讲。啲乜嘢嘅？咁呢啲情況，我覺得做得越少嘢越好。你執翻佢當冇事發生咧，令件事唔好咁揚就得噶啦。因為可能咧台上面有十幾個啦，可能假如十幾個人頒獎跌咗個唔覺嘅，可以企隔離啫嘛。 可能到你嗰下遞獎嘅喎，你嗰下俾佢嘅喎，即係個 cam 影住嘅。 即刻執翻遞咗佢，咁咪過咗個 shot 咪得咯。 咁樣 ，Aaron 你會點做啊？ 越快解決越好啦， 呢個 係啊，即係個鏡頭係 pan 住你嘅啦。 你會踢走佢啊嘛？向前踢。抢多啲货， 我会跪低，然之后将个奖捧上俾 我。我都系谂同一样嘢， 好嘢， 系啊，献给你咁。 即系又好似又做咗一个抱歉嘅动作，但系又好似即系不失霸气咁啊！即系 我记得有一年咧，嗰年我点我诶，好鬼中意蔡少芬噶嘛。咁點解我鍾意蔡少芬呢？我記得嗰年我係記我咁多年選民，我淨係記得一個畫面嘅啫。咁有一個畫面就係伍詠薇啦，伍詠薇又好勁噶嘛，因為嗰陣時我對答，你而家上網睇就係咩河水不犯井水嗰單嘢咧。咁佢對答都好叻噶嘛。咁我覺得嗰陣時蔡少芬選呢一個香港小姐，咁我好睇好佢嘅。咁我記得佢哋有啲咩才藝表演啊，或者佢哋咪排咗啲雜耍啊咁啦。咁我記得佢哋唔知去到佢嗰 part 咧係泳裝嘅，然之後咧佢就負責拎住一種體操嘅嘢，就係呼拉圈咁樣。咁然之後拋你就要接啦。咁隔離，因為佢同時有三個定四個佳麗一齊噶嘛，咁另外嗰三個咧就全部接到，哇好靚咁樣啦。咁我蔡少芬咧就係凌空拋完個呼拉圈之後咧跌咗， 即係佢 suppose 佢 要 接翻，擺個靚 pose， 係啦，佢要企喺度接翻，然之後擺個 end pose， 呼拉圈周圍彈過， 係啦，係接唔到， 佢跌咗落地。佢咧，然之後即刻，因為個鏡頭影住 live show 嚟噶嘛，佢即刻就係喺地下執翻，然之後坐喺地下擺一個好靚嘅瓷盤嗰啲嘅一啲好靚嘅姿勢，然之後就再做翻個 end pose。 哦， 即係佢先做一個地下嘅 end pose， 再企翻起身做翻原本嘅 end pose。 唔 係 佢直坐喺地下就 pose 喺地下啦， 咁樣，因為著泳裝，然之後仲要踎低起身咧，係好核突噶嘛嗰姿勢。 係啊，即索性跪跪地喺地下咁樣擺個 pose。 我嗰下我幾 執衫執得好快， 幾識執衫喎。 有啲人咧聽到咁嘅情況咧，佢會覺得咁都好容易啫，坐翻喺地下做 M pose。但我想話咧，其實唔係佢做嗰個動作有幾難啊，係你嗰下喺好驚惶嘅情況，喺你原本排練嗰個肌肉記憶以外嘅範圍，你要即刻做翻一樣嘢去填補翻個空位，嗰一樣嘢先係最難。唔係佢做出嚟嗰樣嘢幾難，係嗰個佢只係得可能半秒都冇去 twist 嗰樣嘢咧，呢個係最難嘅咯。我成日覺得就係所謂執生最難嗰樣嘢。 所以咁你有冇一个 worst case scenario 啊？我成日都好担心望住啲女司仪咧， 着高踭鞋， 然之 后 跣啊，或者扑亲啊咁样嗰啲咯。 我 啲 卡住咗。我由应该两三 有好多 种 扑 嘅 喎，因为可以前睇头五体投地咁扑啦，碌落楼梯又扑啦。 哇！呢个最惨啊， 咬住扑啦， 系啊， 因为唔系好多个好似黎瑞恩咁样实实实实都可以够企翻起身。 黎瑞恩嘅 concert 系 嗰个真系劲。 系点咩？嗰次系 我系讲真，同埋讲真，第一即系当然系因为佢系一个好有实力又好有经验嘅歌手，所以佢接到啦。第二系讲真，嗰首歌咧。始終咧，佢可能唱過好多次，又係有嗰個記憶喺度。 一個夢想啊嘛，記得。 係啦，咁所以始終佢驚惶，但係佢嗰個意識要唱嘅時候咧，可能個嘴都好似會有嗰種記憶。 自己識 繼續唱。但係你呢啲 show 咧，你個啲 script 唔會背咗幾年噶嘛，係咪先？咁可能你一跌嘅時候咧，你想再講嘅時候，可能就冇嗰種即係所謂腦內嘅記憶可以即刻幫到你咯。 因為我啱啱 所以向前 book 應該係即係。扑楼梯应该系几大件事嘅。 啱啱先睇完郑秀文扑亲咋， 佢点做啊？点 喺红馆咯。啱啱佢开 concert， 我睇嗰场咁啱系，因为佢个台好多机关噶嘛。咁其中咁样中间佢周围拉啲观众气氛啦，然之后系大家一 part 系快歌嘅 melody 嚟嘅。我睇嗰场系，咁然之后咧佢由一边嘅台行过嚟，一边嘅台咧就喺个梯级嗰度成个乒乓咁样，跟住全就啊， 大家惊惊。 咁樣樣啦。但係佢好冷靜啊，亦都好幽默咁啊，起翻身。哎呀，真係撲死我啦！哎呀，真係唔小心添咁樣嗰啲，即係佢就咪講翻自己，笑翻自己，冇嘢了咁樣樣咯。係啊，咁然之後佢隔咗幾手嗰種，哇好哇呢對絲襪真係勁喎，咁樣撲法都唔難。 要買多幾對啦，我記得呢個咯，淨係 好嘢喎。 咁呢啲咪就係哦，你幾松容啊嗰件事。咁如果你跌親，你會點咧？ 咁嗌， 唔係其實我心入邊係諗， 放我，放我啊，成真。 我其實心入邊係諗過一個方法嘅，但我避免第時做唔到，我唔會喺度， 或者驚應驗啊，突出，突出， 我真係唔夠膽喺度講，同埋講得真係好邪門嘅， 咩你知？ 我系有谂过嘅，系谂 我有谂过嘅， 我谂过嘅，系啦系啦 ，OK， 收埋住啦呢个， 收埋住。 咁总之啊， 惊我而家。 今晚就喺红馆啦，八点啦 咁啊攞到入场证嘅朋友咧，之前登记咗攞咗嘅话，咁啊当然准时去到红馆啦。咁啊，但系你话诶，我冇入场证，我点算咧？咁其实咧，我哋今年喺呢、這个亞視本港台嗰度咧，係會現場直播整個嘅頒獎典禮嘅，咁即係你教去亞視就可以睇到。 同埋我哋港視啦，即係港視啦， 當然啦， 嗰個 channel 啦，嚇數碼嗰個啦。咁啊，另外， 為免你唔見咗粒掣，而家可以先撳下先嘅， 搜翻個台 網站啦，係網站。 可能個二字都好耐冇撳過，係咪先？撳下啦，而家。 三方面有冇特別嘅一個嘅亮點咧？你哋？ 我哋嘅亮点就係 同埋有冇啲好嘅衫嘅 idea， 我成日觉得即係放一个颁奖礼嘅 show 咁样呢，有冇啲係正嘅衫咁样。 我啱啱呢尋日呢喺网上面呢见到外国呢有一个类似係概念群咁样出咗咁樣啦，咁佢結合咗高科技嘅，你知而家好興玩呢啲嘢㗎嘛。咁我呢即時就嘩正啊，即係如果我有連頒獎禮可以穿呢條裙咁就正啦咁啊。咁因為點解呢？因為呢通常呢第一就係你一啲頒獎禮嘅衫呢，即係通常啲設計師呢都好想你有啲台型㗎嘛。咁就會呢做到即係可能有啲亞罩或者多啲嘢喺你個衫上面，咁你行起上嚟呢始終都唔係咁方便嘅。咁加上呢可能仲要揸咪啦，咁有時可能揸 Q 卡啦，仲要揸可能一啲獎項啦或者需要嘅道具啦，咁你係好多嘢要拎嘅。咁呢 如果掉落地鏡仲要揸返住扎沙啦， 係啦，咁係啦， 直頭乸添啊， 除非你係千手觀音嘅啫，如果唔係呢你其實都覺得幾靚嘅。咁呢我就見到呢有一個 袋囉，你咩背囊上去 或 者攞個 clutch 囉，你好襯晚裝好襯嘅，攞個 clutch 夾住出嚟， 夾 住出嚟，然之後喺入面等我打開個 Q 卡望下先， 個獎喺入面拎出嚟， 等我去抄返 補裝嘅， 第幾張 Q 卡 或者攞個仲有一個名牌嘅袋 Hermes 喺入面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獎 襯埋落去嗰件衫度，直頭可以。 係啊，呢個係點咧？我想知。 就係咧，佢係一件spider dress 嚟嘅。 點樣 spider？ Spider 係啦 ，spider 即係蜘蛛嗰個 spider 啦。咁其實首先咧，我稍微形容下一個外形先啦。佢外形咧，佢係以白色為主嘅。咁首先我本身好中意白色嘅。咁然後咧，佢係有少少盔甲性衣 feel 嘅，但係呢佢有一啲 fashion 位呢，譬如佢係有啲可能通窿嘅花啊，然後呢有一啲黑色可能好似半圓形咁樣去點綴件衫嘅，咁個設計好難用言語去講，但係佢有一個亮點係咩呢？係喺佢個膊頭上面呢，其實呢係用咗呢一個蜘蛛腳嘅活動機械臂嘅，喺个膊头上面嘅，咁、 就 Spiderman 嗰一只嘅 Doctor Octopus 咁样样噶啦， 类似啦， 嗰只好核突喎，嗰只 唔系你可以 四支嘢伸出嚟， 佢系纤幼啲，系啦，同埋冇咁张牙舞爪嘅感觉， 水母咁咧，你当系。 佢係呈山，佢係向下水嘅、但係呢佢就有一個角位囉，即係你聯想你一支牙籤拍少少落嚟咁樣，咁佢就有個角位令佢下水返，就唔係全部都打環嘅。咁但係呢佢呢一、這個 spider dress 呢，咁話明呢係高科技結合㗎嘛。咁頭先講嘅活動機械臂，即係好似蜘蛛腳呢，就有一個用途嘅。咁其實呢佢就係根據兩樣嘢嚟判斷穿著裙嗰個人想唔想俾其他人接近佢。咁一呢就係、是靠嗰個人穿著呢件衫，佢嘅呼吸嘅頻率。第二樣咧就係靠人哋行近佢嘅速度，佢可以偵測到嘅。咁若然咧，咁呢件衫上面個 sensor 咧，偵測到咧你個呼吸加速， 或者咧有人喺你嘅外围快速咁样走近你嘅话咧，佢就会当呢一个系你唔想俾对方接近嘅一个信号。 哦， 系啦，佢凭呢样嘢去判断。咁于是乎系啦，如果佢 sense 到你唔想俾其他人接近咧，咁佢咧就会将佢膊头上面嗰六只嘅蜘蛛脚咧就会向外叉开。 哦， 用一个、okay、用一个力度向外拮嘅，即系可能仲会喐下喐下嘅，除咗撑 佢咁样， 系啦，咁就意图咧，即系好似模仿啲动物咁啊，你想吓走人哋咧，即系佢哋可能就系、是、虚张声势，就系、是、撑开自己嘅身体，希望就可以吓走佢。咁其实就系用翻同一个方法摆落去嗰条裙度咁样。咁就话喂，如果唔系，如果我个呼吸频率系好正常啦，咁同埋 sense 到附近有人走近，但我仍然系保持一个好稳定嘅呼吸。咁呢一件衫咧会点做咧？佢就会咧嗰六只脚咧会好温柔咁样慢慢喺度喐，好似咧同对方系啦，同对方打招呼咁 ，come on 咁样嚟掂下你膊头咁样。 你一阵紧张隔篱， 好少可颁奖嘅嘉宾或者系得奖者会快速走近， 咪真系扑上嚟攞嘛， 一嘢撑落去嗰度啊！ 系我啊，真 我系谂紧咧，我系谂紧，其实我唔系谂紧咧呢套衫咧可以点样对对付或者对待我身边嘅颁奖嘉宾啊、拍档或者系得奖 啊，想点啊？ 反而系咧攞嚟夹住啲嘢咯，可以。夹住啲 Q 卡啊，夹住个奖啊，即系如果佢可以研发到咁，我觉得系 直情系一个人肉相架咁啊！啲相架咪有个夹嘅而家， 系啊， 呢度一沓 Q 卡， 嗰度有一沓夹住喺度， 嗰度有个奖， 系啊，即系唔使人肉 escort 咯。 咁你唯有圣诞节颁嘅呢啲奖。圣诞树咁样，你睇成 个人， 但佢好靓噶，其实嗰条裙系靓嘅，我觉得。 你肯定加咗 Q 卡啦，嗰啲之后仲系咁靓。 白色嘅 Q 卡， 睇下啲 Q 卡本身。其实 Q 卡嗰个设计发展方面，我觉得系可以继续加，系啦，可以加二转型， 含有一个樽颈位啦。 呢个 Spider Dress 咧，其实系一个荷兰嘅电子服饰设计师去设计嘅。咁当然佢个裙身除咗头先讲嘅技术之外咧，都用咗 3D 打印嘅。咁如果有一年可以用 3D 打印我哋 嘅 服饰，都即系你始终都想试下究竟个 feel 系点样噶嘛？ 变做金曲咁样噶咯，你件衫嗰个奖。 唔系啊！你件衫系点都唔记得啦，只不过佢个技术用咗 3D 打印啊嘛， 着住上身咗， 咁样似系又剪出嚟嗰啲，喺后面嗰啲妈咪 ，I'm here， 即刻 出咁啊！如果你要睇下今日黄天怡嗰套嘅战衣究竟系点样啊？咁啊，今晚八点钟啦，咁啊， 准时睇电视啦， 准时就睇电视啦， 同埋见证波仔第一次上金曲台嘅 有份。 茶田啲膠水喺個草度啊！你會無啦啦凝住㗎。 唔係，因為你唔好再講，因為我係企喺你隔離，你咁我係一定會笑㗎，我唔會忍到㗎，我鏡頭面前。 好啦，咁啊，五點半之前，我哋揾嚟一首我哋今年好中意嘅金曲啦。 我都覺得係 候選金曲啦， 係 好好中意，好中意嚇，都得啦。 祝你好運啊！ 估到啦。 持续坚毅，未来一天恐怕走错路轨，恒久总不可以估计。从前未享受着迷，逝去的如此珍贵，为何？几多昨日已给浪费，才会从前流泪决堤。曾经挽手约定一生一齐，无悔面临绝境天灾包围。不过在那天踏平前路的气势，被一场如一场大雪的摧毁，曾经最温暖熟悉的关系，何 上那路轨。如果当天捉紧约誓，或者能够相依一世。或者雨难题，但记得无需封闭。如若心中对话也给忌讳，情绪随时随地决堤。曾计挽手约定一生一齐，决定天再包围，不过在那天答应情我的机制，被一场大雨一场大雪的摧毁。曾经最温暖熟悉的关系，何以未完着渐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告新闻。畅实同埋和黄将会进行业务合并以及改组，未来畅实和黄将会合并成为两间新公司长和以及长地。长和系主席李嘉诚见记者指，有信心集团喺重组之后，对任何股东，包括畅实同埋和黄都好。又话公司上市至今一向是以股东的利益为首。民建联主席谭耀宗不赞成议员以任何理由辞职，又认为变相公投没有法律根据。被问到民主党何俊仁辞职能否逼政府重启政改五部曲，谭耀宗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如果政改被否决，估计这个问题要留待下一届政府处理。至于民建联会不会派人参与补选，谭耀宗说未有细节，不作回应。工党主席李卓人说，占领期间已经支持议员辞职引发变相公投，认为投票议题和时机应该由泛民以及民间团体一起讨论。他重申工党无论如何都会否决政改方案。同属工党的何秀兰说，仍然要同民主党讨论细节，工党对辞职的时机和议题未有立场，他希望建制派参与补选。法国警方追捕杂志社恐袭案两名在逃疑犯，在巴黎东北面一条高速公路向一架车开火，怀疑两人在车上。警方消息说最少有一名人士被挟持。两人据报较早时在巴黎东北面的埃纳省打劫油站。警方在两人遗弃的车内找到圣战旗帜和汽油弹。外电引述美国官员说，两名疑犯早已经列入美方的怀疑恐怖分子和禁飞名册，其中一个人相信曾经在也门接受阿盖达的训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会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明朝早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部分地区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两宗的意外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去伟业街。就是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的，快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去伟业街。 另外咧，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黄竹街嘅第二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之后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暂时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去屯门、龙翔道牛池湾村去观塘同埋去顺利方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机场路二号客运大楼去富豪酒店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要做成功的手机网络宣传，不是只是下下烧银纸就得的。 给大学生社区网站，那我们那里烧了两亿，但是因为 business model 是太弱了，其实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 想知更多，由人称香港 App 王， 亦是应届香港青年工业家大奖得主，话你知。 Hi, hello, 我是 Jason Chu, 赵子乔。 星期六上周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侯家明 A 加专才。 我是警察，学堂毕业就做了卧底，为了接近目标人物，我吸了好多二手烟，慢慢连自己都食埋烟，三年又三年，我都预咗随时俾人。但是估唔到打低我嘅唔系枪，而系长期吸入嘅大量一手烟、二手烟。唉，系烟仔打低咗我。无论点都好，千祈唔好食烟。戒烟热线183318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转咗行做杀手。 而明知伤过后泪音。 呃过是会有阴影的。Stevie 的新作品演绎了女人被抛弃之后充满不安全感。MV 微电影里面她更加对另一半一有怀疑就出刀做了女杀手。 但意识不断落沉明明不想去信任。 作曲麦纯碧填词火火编曲 Johnny 严监制 Gary Chan 邓丽欣 Stevie 的新作品戒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演艺风流主持卢伟力。落风 2014年嘅年底咧，香港舞蹈界啊发生一啲非常轰天动地嘅大事，所以我哋演艺风流咧就系会集中讲下香港舞蹈嘅新嘅生态环境。 咁第一个咧就系城市当代舞蹈团嘅城市当代舞蹈节，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Y Space 主办咗咧系 I 舞蹈节2014，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演艺风流。 早到印尼人新年的传统习俗一定不少得就是他们新年之前的一个月开始的斋戒的了。在太阳升起之后他们就不可以进食，要去到日落之后天黑晒才可以吃东西的。这个斋戒要维持足足一个月，直至到新年开始他们才可以开斋的。 星期日早上6至8，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苏童音乐，苏童观音娜，幸福车站。 风吹不开你我。 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观音娜同佢未婚夫嘅主题曲嚟噶。 佢写到啲乱世佳人 feel， 我觉得。佢有句歌词系风吹不开你我嘛，年年月月即系经过啦，只得你是我眼中天注定的那个咁样，好似喺人生里面经历过好多起起跌跌，佢都喺你身边。例如我识佢初初拍拖嘅时候咧，有啲八卦新闻写话我开 party 啊，请好多男仔嚟屋企啊嗰啲，咁佢都支持我，同我讲啲新闻假嘅，即系你都知啦，我哋大家个关系咁稳固啊，点点点咁咯。其实都系藉住嗰一次嘅一啲八卦新闻咧，就公开咗我哋拍拖。 风吹不开你我。月月流过，只得你是我。 那个？朝幸福远行，站再多不紧要。 星期六夜晚十点，两个钟头 ，Eric 收到音乐。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Style of Remix。 音乐收到你，由你收到音乐。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拍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信不信由你，但我听过好多人讲好有趣嘅佢啲故事啊。 系啊， 帮我介绍下我哋嘅今日嘉宾先。 咁我哋嘅嘉宾系一个动物全心思啊， 即系可以同动物沟通到嘅佢系。 错啦， 嗯 ，Hello， 你好，介绍自己啊。 好 ，Hello， 大家好啊，我个名叫 Mandy 啊，咁啊，我就做动物全心噶啦。咁今日好开心啊，其实上到嚟好多嘢想分享俾大家听。 Mandy 本身自己有冇养宠物噶？ 宠物啊，其实我有，不过系以前佢过咗身啊， 系 养我养一只系好侏儒兔，全身黑色，好可爱。我養咗佢十年啦，有 係 OK。幾時接觸呢樣嘢嘅咧？動物全心 其實咧一般嚟講咧，啲人即係或者我啲同學仔啊，或者啲朋友啊，會接觸動物全心咧，多數都係現時養緊一隻寵物。 係 我咧就係、是、其實我喺2010年開始接觸動物全心嘅，係因為咁啱我只兔仔，其實佢有個好笑名，佢叫 Romeo。 係 咁啊 ，Romeo 過咗身嘅時候，咁我太傷心，我又好想見到佢。 嗯， 咁我就記得記憶中咧又聽過動物全心呢個 terms 啦，咁我就係咩嚟嘅咧？咁我就以為通靈嚟嘅， 係我好以為係喎， 唔係嚟噶，其實唔係嚟嘅，我就以為係通靈，咁我就於是乎上網去揾啦，咁揾到我個導師，咁就話我好想同你學呢樣嘢，因為咁我講個原因俾佢， 係。 咁佢好好心咁樣，同埋佢嗰個佢個助手好有心咁樣解釋咗成件事，動物全心其實唔係通靈嚟㗎，唔係咁。但我都覺得啊，好有興趣想去學。咁可能將來我又會再養寵物啦，或者我身邊其實仲有好多朋友仔都係養緊寵物嘅。咁於是乎就開始咗呢個旅程啦。 咁係人都學得㗎？ 係啊，其實 有冇邊啲人係學係會所謂著數啲啊，或者犀利啲咁樣㗎？ 其實就冇嘅嗱，咁我個老師嘅理念啦，或者其實講翻呢一個動物全心嘅理念係人都學得嘅。 哦、oh, okay. 你佢講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其實都有呢個能力，只 係 我哋長大嘅時候會有批判意識啦，即係你自己會覺得誒唔係嘅，我梗係黐咗線啦咁，你會自己接埋咗嗰個能力就漸漸。咁我個老師咧就係、是、天生除咗已經有呢個能力之外咧，佢係從來都冇接埋過嘅，同埋加上佢先生其實係一個一個獸醫嚟嘅，咁、所以佢可以用到呢個能力去到好幫助到其他嘅動物仔咁樣。 佢、可以同佢老公合作嘅喎，真係。 系啊，佢有噶。 有冇啲动物佢话过去话我唔要做手术？ 咁 你有我啦。 我又冇听过呢啲 case 咯。但系即系譬如有时 嗰份遗嘱已经放咗喺我个笼底度啦。 咦，可以问下我其实个骨头已经放咗喺边度边度嘅？你攞翻出嚟。 系咁佢哋点样合作啊？如果系嗰啲情况？ 其实有好多情况应该系话动物全心呢个范畴点样会咁有用咧？我哋觉得就系、是、因为动物唔识讲。我哋啲人話噶嘛，咁有好多時候佢會俾到啲信息你，就係藉著動物全心員去做一個 translator 咁樣，即係我問你，喂，你邊度頭暈身興啊？我唔知噶嘛，你我人啊去睇醫生就話啊，我肚痛啊，我頭痛啊乜，佢講唔到噶嘛，佢冇得指俾你睇，我呢度痛呢度痛。 Okay， 咁你就去大約問佢，俾個選擇當選擇題咁啊，你係大約呢個部分痛啊，呢個部分唔舒服啊，覺得點樣樣啊？你俾啲比喻佢咁樣去選擇，跟住話俾你聽。 即係佢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啦。我起身嘅時候咧，咁寫咗三次啦，咁啊。 然之后个头阉住阉住咁样痛喎、啊。 应该 唔识讲呢啲噶。 因为主人都好少讲。 因为我见你俾佢系一个 choice 系，系咪呢度？系咪定呢度？定呢度？定呢度？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要大约要俾啲。叫做咩啊？嗰啲誘導佢咧，即係咪呢度啊？係咪呢度啊？咁咁咁， 引導性多啲嘅問題 係啦，即係佢唔會話係黏住黏住咁。 即係佢哋係簡單嘅對答嚟嘅啫，即係通常都係一啲。 有冇年紀之分嘅佢哋嘅對話係？ 冇， 即係會唔會即係大即係？譬如狗都有十歲八歲噶嘛，或者有啲得兩歲，即係會唔會有啲係幼稚啲同成熟啲？ 冇噶喎，冇噶，但係好有性格噶佢哋。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全心好早期嘅嗰陣時，咁啊，咁我哋練都會有練習噶嘛。咁啊，同學同同學， 我先想我打岔一下先，呢啲練習係做咩㗎？ 啊嗱，練習咧就係即係因為我哋動物全心，大家都以為我哋會望住只動物去做啦。其實唔使嘅，我哋需要張相望到對眼就得㗎啦。 圖片都得， 係啊，圖片都得㗎。 咁譬如我求其攞一張相俾你得唔得？定一定我係嗰只寵物嘅主人 俾人 嘅相嚟先得 㗎？都唔一定嘅，但係我哋。会一定会问清楚你点解要咁样做咯， 即系有啲职业道德嘅。 唔系因为我好崇拜你系狗明星嘅，我叫佢成日喺 poster 上面出现，我想知佢私生活。 O K 仔。 好多人 识，即系佢纪念哥，我好中意纪念哥。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纪念哥佢生活系点？ 同埋 我开 Facebook 个相俾睇， 有嗰啲嗰啲宠物食物嗰啲广告咁 啊，系啊，背后系咪真系坚好食咧？你食嗰阵时拍影相嘅时候系真系好食。 我哋有冇 sponsor 俾你？ 我谂如果狗明星佢哋好有职业道德，佢一定话好食。 即系要首先得到嗰个宠物嘅主人同意，先可以进行动物全身就 系 你大手则嚟噶啦， 冇错。 O K， 咁样 样，系咁你个练习就系、 是，我听过话学一阵就学识噶咯， 啊系噶， 之后系好多练习上嘅嘢， 系啊系啊系，其实 系咪真 嘅 呢 个？冇错冇错，其实因为你系所谓嘅。開竅啦，因為其實我頭先所講嘅，每一個人與生俱來都有呢個能力嘅，你只係需要有少少點化你點樣去用。咁因為我哋開頭練嗰陣唔信自己㗎，我就咦係咪㗎？係咪我疏咗啊？係咪我黐咗線啊？係咪我拎咁耐一定係試過失竅？ 我有啲幻聽咁樣。 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咧，就係我哋個導師會話俾你聽，呢個感覺係咁樣樣嘅。咁你要去點樣去叫做？strengthen 即係令到佢更加 強化 係啦，強化嗰個感覺啦。咁頭先講翻就係我望住張相就得㗎啦，望住對眼基本上我就知㗎啦。 哦，即係睇到佢對眼，係 啊 係 啊， 咁好方便咯。 咁都係嘅。咁我一間有啲 case 又係我望住嚿實物嚟做都有試過嘅。 實物 咁 實物 即係 嗰只寵物啦， 嗰只寵物 佢本人係嘛？ 佢哋係舊實物 啊，即係望住佢哋本人都可以嘅。 係啦，望住佢哋本人都可以。 本人都 錯都得嘅， 係咩動物都得嘅。 係嘅，理論上面係嘅，但係我自己本人冇試過做嗰啲爬蟲類動物嘅，暫時。 爬蟲類都有眼，但係佢隻眼可能好細啊， 360度轉都同。係 啦，或者點流汗，點望到 蛇啊嗰啲咁樣嚇。咁但係譬如你個老師嗰陣時有冇同你分享佢哋佢試過嗰啲經驗咁樣㗎？ 有啊有啊，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咁就係佢有個朋友sorry 系个 client 嚟嘅，其实个客人去揾佢啊，咁啊，我只狗咧唔知点解咧，成日都会将自己啲 poop 担上去张床度噶，咁样样，咁啊唔明啦，以为曳啦，打佢啦，梗系，咁啊，但系咁啊，全心思即系我导师同佢倾嘅时候咧，佢就原来 final 咗有一次，咁佢哋两公婆养紧只狗，咁妈妈不嬲都系妈妈喂开只狗，同埋不嬲都系妈妈煮早餐俾爸爸食嘅，咁只狗就哦系咯，妈妈煮早餐俾爸爸食啱啊，咁有一次妈妈就出差，咁自此之后咧，佢就开始担自己啲 poop 上床。嗱，咁爸爸就打俾自己老婆，喂，狗咁啊，点啊，咁样，咁啊闹完佢都屡劝无效，过咗几日之后，咁啊去搵呢个动物全身师啦，咁只狗仔原来话咩啊，妈妈每一日都煮早餐俾爸爸食噶啦，妈妈出咗差，我咪代妈咪， 你食鱼啦， 但系食嗰啲嘢， 代妈咪。 就俾啲早餐佢啦， 就代媽咪俾早餐爹哋食。 但佢分唔到嗰啲係， 唔係都喺佢個世界嚟講，佢覺得 OK 嘅。 哦，因為有啲動物係會 嘢搬到俾佢。 總之佢話係咯，變 啲 佢 曬啲嘢咯，點都。 你睇到個原因好可愛啊，係咪啊？其實佢代阿媽，代阿媽係自 照顾阿爸啫。但系真系，咁个我哋个我导师就同佢讲，同只狗仔讲嗱唔得噶，喺即系你爸爸妈妈嘅世界咧，呢啲嘢系唔食得噶咁样。咁佢今日哦咁样。 咁之后就真系冇再做呢件事。 系啊，之后就 好神奇啊！ 但系要经过几次，因为其实佢哋好似一个你要同佢练习咁样嘅，你要提佢几次，一次可能佢唔记得嘅。 哦，即系唔系一点就醒。 系啦，你要重复可能同佢讲几次啦，你记住啦，呢个系唔得噶咁样。 即系但系都要全心思讲嘅。定係其實翻到屋企之後，佢係可以自己同佢講話，嗱，你唔好再將嗰啲噗噗擺上張床啦，我哋唔食呢啲嘅，即係佢自己講得唔得噶？ 多數都是全心思去講，重複重複咁樣講，提下佢嘅。咁但係因此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寵物嘅主人咧，都去學動寵物全心咯。 O K， 有冇試過係溝通唔到嘅咧？即係 connect 唔到嘅同佢哋。 我有一次咧就唔係 connect 唔到，係不停咁斷線。好好笑嘅嗰一次咧就係、我同一隻貓但係嗰個比較年長啲嘅貓，但係佢好有性格，唔關年紀事，我覺得佢好有性格。咁我一傾咧，咁因為我哋或者講少少啦嚇，動物全心我哋會見到啲咩咧？咁通常我哋會見到好似片段咁樣嘅，即係、我就係望住張相嘅，我就攞住張相望住對眼，但我個腦入面係會有啲片段經過嘅，咁就係個動物俾我嘅，傳俾我嘅。咁啊有時我哋會聽到字啦，有時我哋會聞到氣味啦，甚至有時會有好少，但係都會有皮膚上面感覺嘅嗰種全心嘅。咁嗰次我就見到 image， 見到個片段咁樣。嗰隻貓呢就我同佢講啊你好啊，我介紹啊，即係嗰啲 standard 嘢啦。咁啊講下自己係邊個啊，你媽咪嘅乜乜，跟住佢一嘢就擰過嚟。掘住我，佢系揾个背脊得住我嘅。首先我第一眼就见到佢，咁揾个背脊得住我，成个叶问咁样。跟住突然间拧过嚟，又问啊，咁样。 跟住就断咗咁样。 又问啊，跟住就断咗线啦。 哦，即系等于其实 冇晒嘢啦。 即系好似打电话咁，我唔一定要听你电话。 系佢可以，佢可以拒绝噶，佢哋可以拒绝。 我真系唔使借钱咧，就冚咗线。 即系咁算啦。 系啊， 系啊，真系得嘅。 嗰个又问啊，真系又借啊，系一样。 冇錯，所以佢哋係有拒絕權嘅，即係如果佢唔想同你溝通嘅，佢唔願意嘅，其實佢可以接你嘅，收你線咯。佢 咁你嗰次有冇再 connect 翻咧？ 嗱，我唔係好敢嘅嗰次，跟住我就於是乎走去同佢主人同佢媽咪講：喂，你只貓咁啊？佢算啦，佢個性格係咁嘅。 但你有冇問過佢係咪因為你真係成日問佢啊？你係成日 check 住佢啊？ 係啊，佢話佢問過幾次嘅，原來揾唔同嘅人。 佢有咩問題令到佢要幾次都要揾全心思嚟？ 嗱，有好多時候咧， 你中唔中意我？你中唔中意妈咪啊？你中唔中意妈咪？ 你讲得好奇怪，翻到佢 真系啊！ 你讲得好啱，呢个系其中一条问题。 我想知只宠物中唔中意自己？ 唔系因为猫好似感觉佢唔多理你噶嘛，可以 高斗啲啊？ 系啊，因为一个好成日都发生嘅情况就系咧，通常啲人系即系或者有啲朋友去揾我，因为我多数都系做朋友嘅宠物仔嘅。 系 咁，佢哋多数揾我咧就系不外乎问嗰几个问题：中唔中意屋企啊？资粮好唔好食啊？你中意爹哋多啲定系妈咪多啲啊？ 有个仔一样。 系啊，有一次咧就直头有个朋友叫我问呢个问题，我话吓唔好啦，你唔好逼人哋拣啦。 咁你拍拖啊？中唔中意隔篱阿猫女啊？ 系啦， 要唔要你好唔好啊？ 呢个即刻答， 呢个即刻识答俾我。 佢短线之前会答咗先，好啊， 好好笑啊！嗰个真系，跟住我你唔好逼人问，你唔好逼人答啦。 系 咁最尾咧佢。咧系逃避咗我唔答呢个问题，佢好醒啊！ 系咩问题？佢系猫啊， 中意爸爸多啲定妈咪多啲？唔系狗嚟嘅，中意爸爸多啲定妈咪多啲啊？跟住佢静咗，走咗，跟住佢就真系咁，佢唔想答咯。跟住我就系唔好意思，我话你阿妈想问你中意爸爸多啲定妈妈多啲？ 佢好醒，但系 佢好醒， 因为佢知两个都唔系爸爸，佢知道最得嘅 两个都中咯。如果是但答， 答咩都死 啊！咁得意， 系啊！ 都佢哋可唔可以问啲人深入啲嘅问题啊？ 咩啊？你意思深入？ 唔系即系除咗系中唔中意 中意边个之外啊？ 呢啲系同啲好烦嘅女朋友一样噶嘛？ 即系尝试关心下佢。 你有冇食到我只钻石戒指啊？有冇揾到啊？有冇试过唔见嘢叫啲宠物帮 手？我反而想知道，如果我系有养宠物嘅话即系如果譬如我怀疑我另一半有外遇咧。 你爸爸系咪成日带其他女人上嚟？ 除咗爹哋之外，有冇第二个男人嚟过啊？ 有冇人试过啊？首先， 宠物捉奸， 冇人试过。但 我呢个可以系， 我觉得其实佢哋系好。 即係你唔好覺得佢哋一定會出賣你先啦，其實未必嘅。 佢真係唔出賣你，所以要講俾你知。 真話好忠心嘅，佢一定會再講實話。 你最問你錫唔錫媽咪啊？ 好忠心 嘅，好为主嘅，系，所以呢啲真可能可以 work 嘅， 可以系啊嗰啲侦探其中一个线索咯。 系啊， 依家啲主人开始好惊啊，对只狗好 啲啦。即系 唔系讲真，只狗留喺屋企时间好长嘛， 系啊， 一定多过人咁滞， 系啊， 即系屋入面发生咩事，佢都真系知嘅， 系噶吓。但系你试过，譬如系猫同狗就 系 common 啲啦， 系 咁有啲系冇咁寻常嘅，啲系得意，即系冇咁寻常嘅宠物，你都试过同佢接触嘅咧？多唔多人同啲仓鼠啊？ 我有试过兔仔咯， 兔仔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佢哋个反应都系差唔多，即系同猫同狗差唔多嘅。咁而且我之前提过啦，我嗰只宠物过咗身嘅宠物叫 Romeo 啦，我有见过佢。咁系 过咗身之后见到， 过咗身之后系我，因为我哎我个老师嘅，其实因为我未去到嗰个 level 嘅当时，咁我就系咁掠佢，我即系解释我个因由啦。当然系因为我太挂住佢啦，我好想见一次咁掠，咁佢就俾我。帶我行一次所謂嘅寵物嘅天堂，我哋有一個地方叫做Rainbow Bridge， 叫做彩虹橋嘅。咁其實好似寵物天堂咁樣啦。咁佢就帶我去咗一次。 O K。 佢真係好似人哋催眠咁樣嘅，好類似催眠咁。但我成個過程當然係清醒嘅，我知道自己發生緊咩事。咁佢就帶我點樣睇，點樣見翻佢啦，跟住淚流披面咁啦。當然但係佢好靚仔咯。總之我一見到佢，我問佢你過得開唔開心啊？你 周柏豪 又係咁好。你好啊， 首新歌 彩虹啊嘛，周柏豪新歌叫小白啱啱好啊， 天生意義就係要變成周柏豪咁， 咁係啊，好開心啊，其實嗰一次 係， 但係佢仲係兔仔樣嚟㗎， 係做兔仔樣，但係佢變翻好後生，因為佢過身嘅時候好老㗎啦，因為十幾歲，咁我見翻佢嘅時候係好靚仔咧，啲毛又好閃咁樣咧，即係佢都係嗰個樣嗰個色。但系就即系变翻佢后生靓仔嗰样。 咁佢哋会唔会再去第二个地方噶啦？咁样，定系佢哋都留喺嗰度噶啦？咁样，即系跟住嗰个。 我冇再去 follow up 佢，问佢过程点，费事又成日重复问你中唔中意我嗰啲咧。 但系喺动物界入边嗰个，即系譬如你师傅话啊，有个叫 Rainbow Beach 嘅地方咁样，咁系咪就系？即係佢哋相信死咗嘅寵物就全部去曬嗰度啦，就係佢哋就喺嗰度再生繼續生活啦。 冇錯， 仲見到其他嘢。 有冇分係咧？有冇分種類咁樣㗎？ 冇㗎冇㗎，係 即係長頸鹿同兔同埋狗都喺嗰度， 都可以喺嗰度嘅。 世界大同嘅 係咯，幾得意喎呢個啊！即係周柏豪咁樣， 周柏豪俾我哋咁樣形容會唔會唔開心？ 兔仔啊嘛， 好可愛 㗎。周柏豪好可愛㗎， 人見人愛㗎。 周柏豪好似兔仔咁可愛，我咧只兔仔似周柏豪啊，而家。 好可爱噶， 咁啊兔仔好型仔咯， 系啊又有型系咪先？系啊潮流品牌， 系啊嗰只系踢死兔所以好有型。 当天家里一火，陌生的心跳动。轻的摆尾要出了同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连爬玩具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光，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 竟吧。本该一早已伴于我身下，代价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成长太快，离开更快似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历史。我望向人群衣裳，某道星光很漂亮，岁月旅途除了荒凉，还是有太多事可拍掌，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场，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我所想。 一啲周后嘅新入派台歌，今日叫做小白啊，咁啊一阵间都系啦，顺不顺由你啦，咁啊可以当系古仔听下嘅，咁啊一阵间就会有 Mandy 咧同你讲呢个宠物全心思佢嘅工作系点样啦，咁同埋多谢班嘅听众啊，原来头先可能讲我唔系蔡少芬，系梁少冰，同埋嗰个唔系呼啦，原来不知你好正，人大咗都记性差咯，听听六点钟新闻报道。 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1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星期五主场今晚嘉宾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成千页嘅民情报告，政府话系冇立场，冇政。 THK FM 94.8 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跟进两宗嘅意外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咧，近呢个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黄竹街嘅意外咧，亦都已经清场啦，一带嘅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而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站。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至于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而家龙尾系排到去东港中心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同埋漆咸道南交界咧系有啲比较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去屯门、龙翔道牛池湾村去观塘同埋顺利、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机场路二号客运大楼去富豪酒店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香港乐坛典范，第一位进入名人堂歌手，音乐殿堂至尊谭咏麟，同你一起细味他的家传户晓金曲。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今晚8点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我是渔农自然护理处的杨丽兽医，预防禽流感，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死了的雀鸟。市民及团体不应该举行或参与放生雀鸟活动，放生的雀鸟会因为适应不到野外环境而死亡，同时亦有机会增加禽流感的风险。如果不想再饲养雀鸟，可以致电1823通知渔护处。非法入口或偷运雀鸟可判罚款25,000元。 喂，介绍个朋友你认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6尺高。 第二，佢 EQ 高。 哈哈。 第三，拍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宠物嘅全心师啦 ，Mandy 系啦。喂，但我想问，宠物全心界咧入边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派系咁样样？即系大家有， 即系好似武功啊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噶。 其实咧都有可以咁样讲嘅。系。咁啊，唔好话派系好似好严重咁啦。系。其实即系大家嘅信念有少少唔同，即系譬如我嘅导师啦，可能佢会加入少少所谓坊间会觉得 we won 少少，其实唔系 即 系嘅元素。即係例如我哋會用到水晶啦，去幫助我哋啦，又或者幫助啲小寵物啦。咁我哋嘅導師又會用靈氣治療啦，去譬如啲寵物唔舒服嘅， 即係啲 New Age 啲嘅， 係啦 New Age 少少嘅，即係佢哋唔舒服啦，可能會幫佢哋順便用靈氣治療去令到佢哋舒服啲咁樣。咁另外一種咧，我知道即係我啲朋友仔咧有學都係託寵物全心嘅，咁佢哋嗰種咧就感覺上係科學啲，用系統性咁樣。你點樣做呢個 step， 點樣去做呢樣嘢，跟住就得㗎啦，咁樣樣都會有呢一種嘅，咁有啲唔同咯。 我想問唔同嘅寵物有冇一啲真係所謂代表性啲嘅性格，即係譬如我哋由細到大可能就係坊間話，不過你知狗咧就一定係 friendly 啲嘅，忠係啦，忠心啲嘅。可能佢哋每一隻嘅性格都會有唔同，但可能大部分都 friendly 啲嘅。貓咧就係啦，高 演繹得好好啊， 高鬥啲，高鬥啲。我從來冇諗過啲寵物，蛇咧，蛇咧。即系恶毒一啲嘅，我觉得究竟系咪真系有呢啲即系宠物一啲大性格上面嘅区分嘅？以你所知， 因为我大部分做嘅就系猫同狗啦，兔仔有试过啦，咁我觉得是真的有這個少少的區別的，即狗是真的熱情，大部分是熱情一點的， 即願意溝通多一點， 願意溝通多一點的，即你問他，你掠多他兩下，可能你捉多他兩下，好了，是答你了。貓呢，它真的一下令過來又問啊，跟住就收我線咁樣，即係會係有呢啲區分嘅。但係其實咧，即係譬如成個派，即係成個所謂動物世界嚟講啦，我覺得佢哋好似人咁啊，即係有性格可分。狗都有啲好串嘴啊， 係， 即係佢可以，即係可以行埋嚟瞄你一眼，串你兩句咁啊，行咗去咁。 佢串你乜嘢？ 我有試過，有一次狗嘅經驗咧，就係嗰陣時都上學嗰時年紀嘅，咁我好中意去行山， 係。 咁有一次行過一個地方，咁有啲豪宅，咁有啲狗又吠吠得好勁，咁我就算啦，用全心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啊，我路過嘅啫，咁樣佢一句，我又唔係吠你咁喎。咁佢吠咩啊？ 吠咩咧咁？ 系啦，所以咧，跟住我就唔系吠我，咁吠边个？咁啊，周围望下啦，原来系有架 van 仔咧，系暗砍咁样收埋咗喺啲树旁边，有个司机坐上去喺入面嘅。咁我肯定嗰个系人嚟嘅， 系咁无啦啦鬼故 嚟啦。系啦，咁我睇到，咦，哦，原来咁样，因为佢喺一个阴暗处，我系瞄嚟瞄去，原来有架 van 仔喺嗰度。 系， 咁我就佢就停咗一停，因为我同佢倾紧偈嘅时候，我话喂，唔好意思啊，我真系路过咋，唔好咁激动啦，你唔使吠我。哦，我都唔系吠你，跟住佢就停咗一阵。咁我行過咗之後，即係我望到架 van 仔之後，咁我行過好快行過咗啦，佢就繼續吠咁樣。 哦， 咁佢有冇話點解佢要吠人哋 啊？我諗佢係好 alert 咯，因為佢見到即係佢好即係好似想警告佢，你快走啦！因為佢 我地頭呢度 好暗淡咁樣收埋咗喺個樹蔭底下， 好陰濕嘅。 係咧，你唔留意係睇唔到嗰個 van 仔嘅首先。 其實咧，你呢啲寵物咧，或者路過咧，佢你即係譬如你同佢溝通啦。咁佢會同你有 response 㗎嘛，但佢會唔會好驚訝啊？呢個人識即識我嘅話，或者識我嘅溝通方法嘅， 因為我聽到佢講嘢嘅， 佢會唔會覺得自己撞鬼？ 佢邊個？ 你邊個狗本身會唔會覺得自己撞鬼嘅？ 咁又冇，我又冇試過咁樣樣， 全部都冇好驚訝㗎，佢哋 冇啊。另外有一次不如好快咁講個嗰個例子，就係又係行山，又係我同另外一個朋友行山，咁我就行飛鵝山，有啲豪宅咁樣。咁啊，我哋未到想上山嘅啫，係有條樓梯要上山。咁嗰個係公家路嚟噶嘛，仲係。但係啲狗已經好啊，咧衝曬出嚟，係咁吠，係咁吠，咁啊驚啦，咁啊褪後翻去個即係嗰個馬路個馬路邊啦，跟住好試下全心先咁。咁啊同佢講係唔好意思啊，其實咧我哋係想上嗰座山，咁即係其實我俾個 image 佢，我想上嗰座山，佢指咗俾佢睇。 我会行嗰一条路嘅，咁即系我用个全心话到俾佢听，我系行边条路。跟住佢真系谂一谂，翻转头，跟住我谂，咦，走咗个德位，跟住原来唔系，即刻翻出嚟咧，佢系带咗多一只狗出嚟。系啦，咁我谂死啦，拖马。咁啊，跟住咧，佢哋两只企喺度望住我哋，好似系可能我自己多心，但系佢好似示意叫我哋去过嚟啦，咁样。咁啊，咁我就掹我朋友行啦。佢既然都唔吠我哋啦，反而仲叫我哋好似示意叫我哋跟住佢走咁，我哋咪跟住佢走咯。佢一路都冇吠过我哋，沿途好似人哋嗰啲保镖咁样 escort 到我哋去嗰条楼梯停咗喺度，跟住啦。我哋上去啦，唔好意思啊，跟住我哋就上咗去，就一路都冇吠过咯，直至我哋走咗咯。 哇， 好犀利，好笑啊！我觉得嗰一次真系， 哇，咁神奇， 好好笑啊！嗰一次嗰个经历真系。 咁有冇遇过啲人系好唔相信嘅？即系，哎呀，唔系嘅咁样噶， 即系你多心啦，你哋 系啦，多心啦， 解释佢都 或者调翻转，唔系你 read 到佢个麦，可能系佢。read 到你想做咩，佢只系配合你啫。其实你冇 read 到佢个 mind， 即系会唔会有种相反嘅谂法咧？系 啲怀疑啲 有啊有啊都有噶。但系即系有啲冇养宠物嘅咧，系比较比例上系冇咁信嘅。即系有养宠物嗰啲系咪噶？好好好啊，试下啦，即系八卦都要试下，就问嗰啲爱唔爱嗰啲咧。即系点都一定会问嘅。我啲朋友就一知道你知，喂，问下佢中意我多啲定中意爸爸多啲咧？一定系 有冇啲答案系唔中意佢哋噶？其实 投诉 有其实唔中意佢哋嘅，可唔可以将我俾第二个家庭养？ 咁又冇去到咁绝， 我想去隔篱屋嗰度好耐 啊，其实中意咗隔篱阿花女好耐， 可唔可以？俾我去嗰边做助养嘅小朋友， 咁又冇啊，但系有收过投诉咯，即系其实因为我哋全心思维全心员其实系可以随时收到佢哋嘅信息嘅，咁总之我哋开咗个 channel 就得噶啦，即系总之我唔识我个 modem 咪得咯，咁有啲咧我啲朋友养住依家有养住狗嗰啲咧，佢哋成日会收到即系譬如两兄弟嘅或者两兄妹嘅咁样样，即系狗啦吓讲紧，佢无啦啦会收到个家姐话，咦细佬又咁啊，告状咁，咁啊佢又扮听唔到啦，佢就会跟住佢，佢 physically 去只狗去跟住佢，佢望一望佢，你做咩扮听唔到我讲嘢？可以系啦，跟住佢就会重复自己嘅数据。我话细佬咁喺度投诉咁样啦，直至佢去啊听到啦，系唔好意思啊，我帮你搞佢啊咁样。佢有时会咁样嘅，佢哋 吓， 但系就冇投诉个主人嘅，好少可 好少啊，佢哋真系 即 系 冇 话 佢好少喺屋企，或者佢唔理我咁啊， 好少咯。即系除非佢哋真系有咩头晕身痛，佢哋唔系投诉嘅，即系会话俾你听，我觉得边度唔舒服，可能我哋换咗佢张床，或者我个朋友仔换咗。去嗰張個竇咧，又唔係有時成日啲好啲花款嘅，咁換咗個竇咧，佢話其實佢中意舊嗰舊多啲嘅，傷咗個分都我好唔舒服，跟住佢就病噶啦。 OK， 係啊，咁樣樣啦，跟住但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因為冇即係我個朋友話啊，我冇轉過去啲嘢食啊，又冇帶過去邊度一啲，無啦啦會病，跟住問佢嘅時候，原來係因為佢轉咗佢張牀， 都幾易病 喎。我唔中意啊，咁樣樣咯，即係我唔中意啊，或者佢唔開心咯，會突然間無啦啦鬱結咧嘅甩毛咁樣嗰啲咧，會㗎，即係你。唔明點解噶嘛？你以為佢生失乸噶嘛？但係係咯， 啲狗啲狗同啲貓，你有冇問過你？你中唔中意著衫其實 著同埋著鞋 冇，係 咯 著 衫著鞋，我好想知啊！ 過年嗰陣著埋嗰啲咁嘅衫， 係咯，即係佢哋而家好多嗰啲影相位咧，又綁對翼啊，又剩啊， 出街都會咯， 出街嗰啲係著鞋噶嘛， 但係保暖噶嘛， 同埋成日扮另一種動物咯，佢哋要 係啊，即係狗但係 扮扮熊貓咁， 我未見過有一種動物係要扮另一種動物而佢哋要嘅咯，啲狗 狗扮蜜蜂咁， 成日扮扮 Winnie the Pooh 咯。 其实你知唔知道你扮紧咩啊？ 你觉得有冇问题先？ 好想知啊呢啲。 定可能话，哦，其实我想玩 cosplay 好耐啦，同我妈咪 扮美少女战士。 我想 cosplay， 你可唔可以同我妈讲？ 系咯，我觉得差少少咯，咁样样。呢啲特意啊嘛，呢啲。 但有时咧，我成日都好好奇，就系有啲主人佢未必识动物全心，但系佢会对住自己只宠物咧用人话咁样，好似俾啲命令佢，或者好似同佢倾偈咁。但其实呢个方法系咪唔 work 嘅咧？即系如果佢真系冇学过动物全心嘅话。 我唔會覺得唔 work 嘅，首先，但係佢收唔到佢個寵物嘅 message 就真。咁我覺得因為其實寵物都係意會，即係大家其實雙方係用個意會去感應對方噶嘛。咁我譬如我湊咗我只寵物或者我養咗佢幾年，其實我 基本上個 connection 已經喺度嘅。佢你唔開心，其實佢知嘅，因為佢哋個觸覺強過你好多嘅、嗯。你諗下，即係有咩依喐冬瓜豆腐就嚟地震咁樣，啲狗都走曬先啦，啲曱甴都走曬先。其實佢哋個感應個感受係強過人類好多，只不過我哋嗰個感知係接埋咗，越嚟越少咁樣樣。所以其實你同佢講嘢，你俾到個情緒佢哋明白，可能未必所有嘢都明咯。同埋 again 你要重複好多次咯。如果你要教佢一樣嘢，所以佢去做廁所訓練都係咁噶，你不停咁樣教佢咧，呢度唔係噶，呢度唔係噶，咁佢哋咪識咯。其實佢哋係 get 到嘅。 即係其實我哋又唔可以話一步，哦、即係就算有你哋呢、這個橋梁喺中間咁樣，你都話你叫佢廁所屙啦，即 係全部靠我第三者啦。 因為其實佢都未必有嗰個 concept 咁樣樣， 你 都要慢慢 教佢咯。 教嘅。 咦？但我真係想問，咁如果透過動物全心思去 train 自己只狗，會唔會事半功倍啲啊？ 應該咁講啦，佢係可以叫做開咗個頭咯，幫佢。譬如有時候你唔明白點解佢有啲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嘅壞習慣呢、啊、其實係有原因，可能你唔知咯。所以你透過全心思，可能去了解咗佢呢個原因，佢嗰個所謂嘅 root cause， 即係嗰個最根本嗰個根源原因，你明咗，你解決咗就冇事。我哋做咗好多 case 都 係 咁。 即係譬如頭先你講過一個，就係可能佢執啲便便上台啦， 上床啊嘛。 想床，做咩 坏习惯？有冇啲遇过啲系即系啊？估唔到啊！原来个原因系咁样嘅 咧。原因啊，有冇啲特别啲啊？我谂下先。 即系譬如另外有啲就系病，原来因为你换咗张床，即 系 你冇理由。 个都几特别嘅，其实。另外有一个就系两姊妹争宠咯。 狗仔 嚟嘅，系啊，两只都系。 我谂我哋之后讲嗰啲姊妹啊，系咪啦？全部 都系狗仔。 有冇爭？有冇爭仔啊？ 係喎，會唔會爭仔啊？ 爭寵會爭仔，爭寵會係啊，爭寵會。嗰一次個 case 咧，就係先當然係妹妹係好後期先買嚟嘅。咁啊，但係咧個媽都依然係好錫個家姐嘅。咁啊，成日抱住家姐周圍走啊，又出又入啊，咁又可以瞓房啊，咁樣。但係個妹咧，又通常都 fit 一邊佢啦。咁即係又可能有時我哋會爭嘢瞓，爭個牀位去瞓。咁有好一段時間咧。一个妹妹咧，次次望到个家姐想行入房就冲入去喺嗰张床度赖笃尿先噶啦，系啦， 霸地盘 系霸嚟啊，类似系咁样霸地盘啦。咁但系我个朋友就冇去发现到呢件事，佢就觉得，唉，点解你又咁啊？又打镬佢啦，即系总之就闹佢咧，唔打都闹噶啦，即系点解要咁啊？曳曳咁样，咁啊，跟住唉，俾两相我，喂，你帮我问下佢哋啦，发生咩事啊？系咪佢哋唔中意对方啊？定点啊？点？咁啊，嗰一次就后屘知道咗个原因，原来系个妹好惊个妈咪唔锡佢，咁样样啫。但其实佢系两个都锡，咁你要不停咁同佢讲，唔系噶，你阿妈两个都锡噶。咁佢讲咗好多次之后，佢就冇再发生过啦呢件事。 哦，有冇试过俾佢哋呃啊？你 有，佢哋会讲大话嘅， 因为我见到你好似都攞个心出嚟同佢倾偈。 有咩 大话？ 佢点 样 呃你咧？ 佢哋会讲大话。咁有一次我做咗一个 case 咧，就好好笑。打有好似养咗成四只定系五只猫啦，我唔记得咗。四只定五只咯，我唔记得咗啦。Exactly。咁啊打交，有一只就俾人打到重伤。咁啊，但系当时主人系唔喺屋企嘅。总之系翻嚟做咩啊？咩事啊？咁凶案现场咁噶。咁就但系唔知发生咩事啊？其他一啲咩事冇发生啊？我咩都睇唔到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问阿伤者啦。啊喂，边个打你？打成咁噶，你讲啊！你死之前唔好死住啊！咁样，即系嗰啲，佢冇死到嘅，佢 营造气氛， 系啦，我营造个气氛，佢冇死到嘅，但系即系我喺度问佢，你究竟发生咩事啊？因为佢好情急啊，个 urgent 到爆，咁我个朋友就即刻 send 晒啲相，快啲问下佢，唔知点解，因为佢真系爆晒光嘅佢。咁啊，問完佢之後咧，佢就開始俾啲片段。佢唔講嘢喎，好衰喎呢個，即係唔係衰嘅，可能大家嘅意會 佢都唔想再講。 唔係佢唔想讀， 唔好再提翻呢啲嘢。 大家同一屋檐 下，我驚佢哋聽到， 會打得我中啲，正啱噶嘛又。 你讀佢背脊， 可能臨走就你試下講出嚟。係我哋唔會俾你好受啊。係 啦，咁佢就俾翻啲片段，好似 flashback 咁樣，或者好似回顧咁俾我睇。跟住好似咧嗰啲福爾摩。因为他先给个走廊我看的、哦、走廊是跟着因为我从来没去过个朋友家的一件事是咦那间是什么房来的呢那我就写下了、跟着就看到个反兜的东西、跟着好像碎片一样跟着我就由头到尾讲一次给我个朋友听跟着好像案件重组那好好笑那么最后呢、是发觉是因为他应该就是被人打的那位伤者呢就猫呢 是因为吃错了阿大佬的兜饭的应该是或者自己 用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吃完 吃了大佬兜 饭，吃了大佬兜饭 打你俾兄弟打， 跟住呢他就被人打镬金啦。开头呢我个朋友以为是隻唔知二妹定是二佬打佢的，咁因为嗰隻不嬲都打开嘅，佢哋嗰两隻大佬是永远是最锡嗰被打嗰隻嘅，开即係睇个主人眼中，但原来是个大佬打到佢咁㗎。 哦、 最尾 我咁锡你，你食我啲饭，你个厌嘴， 停咗笑，喊 笑，大佬好心痛。平时你食我嘅，唔系平时我笑住你，你今日梗嚟 食 我 啲 嘢， 你真系唔放我在眼内啦，而家。 但系，但系我想话佢讲大话个位喺边啊？ 哦、 大佬唔认啊，即系 大话系啊。后屘我去问大佬，去 confirm 大佬，阿靓咪打过佢话冇啊。佢真系好坚决啊，佢就冇啊。 咁佢有冇话边个打？ 我督第二个出嚟啊！ 我系咁边个打咧？系点啊？佢咪话二佬打佢咯。 哇！督个靓出嚟。 跟住我就逐个问噶啦，梗系。跟住另外嗰个好笑啊，系不停咁拧头咁样，唔系应该好似吓到癫咗咁嗰啲咧，唔知系俾人恐吓过啊。即系总之佢就唔系我，唔系我，即系个感觉俾我意会唔系我咁样。 咁最后系靠乜嘢知道真系，即系佢又冇屈错人，佢阿大佬系真系打咗只。嗰只猫仔咧， 咁咪综合咗三个，咁我咪不停咁追个大佬咯。但系个大佬唔答我啦，后屘已经好唔睬我啦。咁我知，即系你综合咗咁多个， 你仲唔系身有屎？ 综合咗咁多个正功，其实你就会知道。 所以你做乜嘢走啊？ 因为问翻个旁观者咧，即系二佬咧，旁观者佢又俾翻我同睇我同一样嘅角度嘅片段嘅。其实即系我大约睇到系发生咩事嘅。 劲、哦，我以为好似天眼咁样。 呢个闭路电视你望一望， 家属嘅俾我天眼。 咁最后就水落石出啦。咁个主人有冇好心痛啊？我养咗你咁多年，你呃我？ 有冇罚？同埋有冇罚翻大佬先？ 咁佢都系呃我啫，佢冇呃个主人。 但系佢打伤咗同伴啊！有冇罚佢嘅最后？ 即系我就同佢个主人讲咧，依家呢一刻罚佢都冇用噶，佢唔会记得嘅，或者佢会觉得你食咗我兜饭， 我有咩唔啱先？ 即系喺佢个角度系你食咗我兜饭，而家 佢要打你啦。 咁啊，所以就冇咯。但系就反而即系同佢倾，用一个好似教细路仔嘅角度啦。你唔可以打佢噶，你唔可以咁样噶，咁样你睇下嘢打到佢咁啦，猪头咁啊，打咁样就唯有咁样同佢讲咯。 有冇啲宠物系真系唔可以一齐嘅？但系。即係好堅決咁 樣，貓同狗成日都 貓狗成日都咁聽， 係啦。但我又睇過人哋屋企有啲係啦，直情係 攬住瞓嘅會， 係啊，或者成交換咗啊，即係只貓好似只狗，只狗好似只貓 咁樣。有嘅有嘅，冇我做過嗰啲全部都好 friend， 即係如果又有貓又有狗嗰啲好 friend 嘅喎，佢哋即係間唔中梗係會打一兩嘢啦，即係好似小朋友咁樣，但係好少 嘅。OK， 因為就算 如果你係唔啱，你好開頭已經知道，你哋唔會將佢中埋一齊，唔會夾硬逼佢哋埋一齊啊。 佢哋有冇同你講個間屋有鬼啊 ？Good question 啊，呢個其實我又冇做過呢一樣。 係咯，因為成日話啲貓貓狗狗會見到啊嘛。 係啊，但係會㗎，佢哋係見到，因為佢哋見到嘅嗱，佢哋見到嘅顏色唔同啦，即係同埋佢哋見到。嘅嘢會多，聽到嘅嘢會多過我哋，因為佢哋嘅觸感強過我哋好多，所以喺我自己身上就冇遇過呢啲 case， 但係我有聽過其他係有呢咁嘅 case 咯，亦都頗多嘅，即係譬如屋企無啦啦咧，咪好興聽鬼故，咪好興，喂只狗係望住嗰個角落頭係咁睇啊， 明明嗰度冇嘢噶嘛， 係明明嗰度冇嘢嘅，其實係有可能係因為嗰度可能滲水啦，有可能。 渗水啦， 即系佢听到，惊听到滴滴滴咁 样，系啦，即系有可能有好多原因嘅。 渗水真系一个科学化原因嚟嘅，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听到啲声，我哋听唔到。我哋平时你喺间房入面，点会突然间听到滴滴滴滴滴？ 或者已经系好初步嘅事啊？ 系啊，可能系好初步，佢哋已经听到冇系咁吠，想话俾你听有问题咯。即系用一个科学啲嘅角度，其实系咁样。但系当然亦都有试过真系濑嘢 case， 譬如个主人本身系见到嘅，咁佢亦都望到只狗。我明啊，点样？明啊，得噶啦，得噶啦，咁样咯。 哦， 咁佢哋屋企养只狗真系 几有用啊！ 好叻啊，我觉得佢哋， 但系佢哋会呃你， 欺骗我感情。 系咯，但系真系几有趣啊！ 有冇宠物试过爱上自己嘅主人嘅？ 即係佢會呷醋，佢有男女朋友嚟，反而會呷醋。 有啊。唔係，又我冇去 involve， 即係我冇去自己參與呢件事。但係好明顯，佢係好呷醋嘅，即係所有異性嘅物體黐埋去我個女仔嘅朋友度咧，嗰只狗就死噶啦。 哦， 即死啊！無論你買咗張紙巾俾佢又好，乜都好，即死啊！ 哇，咁之後又要靠你去感 辅导下佢啦嘛？ 冇啊，有佢啊。做乜唔教佢啊？做乜唔教佢？唔啱噶，佢你再唔俾佢同其他异性接触，佢变中女噶 啦。你要教佢咩叫中女啊？ 嗰个严重性啊！仲唔紧张咩？仲唔叫你教佢？冇啊 ，OK 啊。 即系咁，好严重咯！我鬼明你哋嗰啲人啲情欲世界啊！ 攞嚟只狗咩？我嚟照顾佢咪得咯？叫我啲狗公死开咁， 等我嚟。 真系话狗公。 咁今日多謝 Mandy 啦，同我哋即係講過呢個寵物全心呢件事，同埋好得意嘅故仔。 當然我哋唔可以即刻就學到一啲技術，或者即刻話哇我點樣先可以練習到，但係我覺得即係 at least 你知道哦，原來動物全心可以做啲乜嘢，點樣同你嘅寵物溝通， 同埋滿足咗你嗰個好奇心啊！啲貓貓狗狗諗乜嘢嘅咧？咁樣 係啊， 引出呢啲故事啊！咁啊，多謝曬 Mandy 啦，係啦，咁啊，希望你可以再教好佢哋啦， 寵物界希望多啲同你合作啦， 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拜。哎呀呀，傻犬一生給你傻戀，傻犬身軀因你自尊，陪你拖大逛街就是我心願，我的犬犬。是同伴，你是自尊，傻犬专一被爱人尊，情愿倚会脚下取暖，而我只需要的活在你脚边，像一张得奖抽奖券。Woo! 工作交际讲笑睇戏饮醉呕吐出去兜个风，我一个摆尾得我一个的观众，三餐一宿一分一秒对着大门，我仍十分蠢，等得太闷，请碰一碰。节目五十个，今晚有红雀立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内有爱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系黄思恒报嘅新闻。长实同埋和黄收市之后，宣布将业务合并以及改组。长实、和黄将会合并成为两间新公司，长和以及长地。长地负责房地产业务，长和就会接手原本长实同和黄嘅非地产业务。在完成之后，长实和和黄的股份将会撤销。和黄将会申请撤销在本港的上市地位，而长和是开曼群岛注册公司。被问到集团是否变相迁拆，长和是主席李嘉诚否认。李嘉诚在记者会回应政改时说，如果香港政改原地踏步，对香港的损害无可估计。他认为最低限度应该俾香港人一人一票选特首。反问如果政改方案不获通过，会有乜嘢好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向民主党提出，在政改方案投下否决票之后，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位，以辞职引发变相公投，要求中央推翻人大831决定，立即重启政改五部曲。对于有批评指辞职引发变相公投是为民主党在稍后的区议会选举部署，何俊仁说自己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又说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就算得到短暂的利益亦都没有意思。至于一旦政改方案通过还会不会辞职，何俊仁说方案只有一个环境之下获得通过， 就是人大常委会收回831决定。立法会议员黄毓民表示，今朝早接到警方的电话，要求他在下个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到警察总部协助调查，警方到时会拘捕他。他表示会到警署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早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会是14度，新界部分地区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一啲嘅事故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松屋村咧，嗰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另外咧，内告士打道西行咧去中环方向近道老师道对开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之后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至于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禽流感可以感染人类。人同活家禽近距离接触，有可能染病。健康嘅生活模式可以帮助我哋预防流感，同时提高对禽流感嘅抗疫能力。方法包括均衡饮食、经常运动、避免烟酒同埋作息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睇医生。想知更多，可致电2833-0111。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啲功课做得好，就梗系预备工作都要做得好妥当啦。嗱，阅书报告嚟讲，个个都识讲噶啦，拣一本啱自己睇同埋容易睇嘅书。咁究竟你对拣边本书做阅书报告又有冇啲乜嘢心得呢？今个星期六晏昼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 Voices of Youth 一班年轻人会同我哋讲下，究竟佢哋系点样做好阅书报告呢一份功课噶？ 行政长官1月14日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全文会在网上同步发放，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浏览。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介绍个人你识咧， 好啊！ 佢嘅特色系四不像， 我最中意古灵精怪嘢噶啦。 第一，佢唔似港女，有啲文化嘅。 O K 喎。 第二，佢嘅身高唔似歌手，但系的确佢系今年嘅新人。 咦？ 第三，陈奕迅曾经话佢似徐静蕾，不过全世界包括佢自己都觉得唔似。 咁古怪，第四个唔使讲啦，等我自己问佢，佢系边个？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黄天怡。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 用你两个小时嚟认识我啊 ！JBC 话你知， 大屿山景区获选为杰出安全社区领袖团体，究竟咩系安全社区领袖呢？ 较早前大屿山景区在职业安全健康局举办的杰出安全社区领袖2014至2015颁奖礼中，获得咨询委员会颁发的杰出安全社区领袖团体殊荣。今次活动的目的是表扬在推行职业安全和健康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团体， 并且希望透过杰出安全社区领袖的经验，等其他社区借鉴，学习职安健最佳实务和策略。而大屿山景区由区内非政府机构东涌安全健康城市提名参选，经过严格评审之后，评委认同大屿山景区在提高职业安全、健康意识和安全文化各方面都有卓越成绩和贡献，能够为社会大众树立典范。 想知道更多关于警察的资讯，那就要继续留意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的环节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咁嘅时间有我哋少年警讯嘅环节啦， 冇错啦。今日依然有两位新上嚟嘅 Edwin 同埋 Michelle， 仲有 Mad America 啦。 系啊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佢哋两个上次上嚟都话好紧张嘅， 今日有冇好啲 嘅？睇下今日会唔会好啲啦。咁啊，今日咧佢哋首先咧就有一个关于元朗景区有一个叫喜马拉雅计划，究竟系咩嚟嘅咧？会唔会系有得去外地嘅咧？等佢哋讲俾我哋知啦。 你哋有冇听过一个专为非华裔少年警讯会员设立嘅计划呢 ？Madam America， 你系咪讲紧喜马拉雅计划呢？呢、這个计划咁成功，我梗系有留意啦。 我点知听过啊？直头好清楚添啊！喜马拉雅计划系由元朗景区举办嘅，最新一期咧就喺十一月嘅时候已经开展咗啦，仲为30名新加入嘅学员举行咗迎新日。我知道呢个计划嘅内容真系好丰富噶。 嗯，当然啦。计划咧包括每两星期举办嘅中文班，咁一共咧有10堂嘅，内容咧就包括有填充啊、错别字或者系阅读理解等等，仲会咧带非华裔嘅少训咧参观不同嘅警队单位，令到非华裔青少年咧对警队嘅认识都加深咗。 嗯，除咗提升学员嘅中文能语文能力之外咧，警察义工仲会分享投考警队嘅技巧同埋心得啦，令到唔少区内非华裔嘅少训会员都有加入警队嘅兴趣噶。 喜马拉雅计划一啲都唔简单噶，学员一定要非常之努力去学习，要完成26个星期嘅训练课程，先会获得颁发证书。 嗯，当然啦。 嗯，咁非华裔嘅少年警讯会员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咁难得嘅增值机会啦。下一期喜马拉雅计划预计就会喺暑假展开啦。想了解更加多嘅资讯，可以联络各区嘅少训联络主任，加入我哋少年警讯嘅大家庭啦。 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身边有冇非华裔嘅 JPC 会员系 friend 嚟嘅咧？你哋 我有啊，我喺我区里边都有帮过个区举办过几次非华裔嘅 party 啦。咁佢哋有一啲新年 party 啦，又有举办过啦，咁有圣诞 party 啦，咁样。 佢哋会唔会零舍开心好奇嘅咧？即系 会噶会噶 会噶嘅活动 会噶会噶，有啲其实我有啲几好嘅经验就系、是、我试过同佢哋搞新年 party， 搞圣诞 party， 咁。佢哋对我熟络咗啦，咁我本身就以为我只系过客啦，咁佢哋可能未必记得我啦。点知我有一次去其中一间中学去做一个义工服务嘅时候，其中一个非华裔嘅会员认得我 ，hello， 跟住 shake hand 咁样，好 nice 咁样，就非常之 好亲切咁啦， 有种感动咯，竟然系有即系有个回报啦，开始 有多个 friend 啊，系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帮我哋搞嗰啲，譬如新年圣诞 party， 你见到佢哋嗰一个嘅内容上面，同我哋自己一般，可能我哋本地香港人做嗰啲，会唔会有分别噶？ 一定有嘅。咁佢哋嘅新年咧系会首先。年即系月份唔同，日期唔同啦。 系啊， 咁佢哋嘅庆祝嘅内容啊，佢哋庆祝嘅食嘅嘢啊，当然都会唔同啦。咁样，因为其实 咁佢哋会自己准备埋噶啦，佢哋 一定要嘅，因为其实佢哋大部分都有一啲宗教背景啦。佢哋宗教背景有啲食物方面咧，需要拜个神啊，或者有啲祷告系啦，有啲祷、其实唔系唔食得嘅，有啲系要祷告过先至食得嘅，系啦。 咁所以佢哋就要自己准备嘢食咁样啦。 系啊，佢全部自己准备啦。咁同埋佢哋本身佢哋个民族都好团结嘅。 系 一有啲大事大节咧，全部都聚埋一齐玩嘅咯。 系、哦、其实你帮手搞呢啲活动几好啊，希望饭少食嘢嗰样先。 系因为有人负责煮埋啦，佢哋 唔使饭喺边度嗌到会。 唔系啊，其实我哋都会嗌到会嘅，因为我屯門區嗰邊咧就係啊，我哋都要融合噶嘛。咁我哋屯門區都會有，其實我哋好出名嘅就係幫佢哋叫咖喱嘅。 出名嗌咖喱？ 系啊，因为佢哋系 出名咖喱。 我哋屯门区嘅 唔系啊，佢 帮佢哋做 搞活动会嗌咖喱。 唔系，我哋帮佢哋做活动，做非华裔会员嘅活动嘅时候，就出名专系嗌咖喱。 咖喱 系啊， 配合翻佢哋嘅口味 啊。系啊，其一配合佢哋口味啦，其二系嗰方面嘅嘢食，佢哋系唯一系冇问题咯。其余就 即系一定唔会错噶啦。 系啦， 呢啲就一定食得噶啦，佢哋咁样。 神冇衰啊嘛。 咁但系佢哋有冇反映过话，其实我哋食咖喱食到好闷啊，可唔可以嗌 其实佢哋唔系个个都成日食嘅。 其实佢参加呢啲活动就系想试下其他嘢。你又叫佢食翻咖喱？ 又唔系嘅。咁其实或者我都听过有啲系，其实佢哋平时冇乜点样食道会啲咖喱，或者佢哋自己煮嗰啲。咁因为其实我哋系啊，因为我哋又首先就真系唔系太认识佢哋可以有啲咩可以道会。香港人真唔系太多，由佢哋食物嘅道会。 菠萝肠仔啊、鸡翼嗰啲，多数都系。 菠萝肠仔都还可以咯，系啦。但系咁，如果佢哋想即系填饱佢哋嘅肚子咧，咁就唯有咖喱加一啲薄饼啊、脆饼啊、啲饭啊，系会好啲嘅，系啦。 哦，阿 Michelle 咧有冇呢啲非华裔嘅少年警讯朋友噶你？ 其实我就冇啦，但系我哋 咁你要去屯门区 食下啲咖喱 喎。 其实咧，我之前咧都访问过咧两个即系访问过一个咧就系少信嘅资深领袖啦。咁咧，其实佢哋嘅中文咧系好叻噶。 哦，因为佢哋土生土长香港人， 土生土长啦，同埋佢哋其实即系去到佢哋呢一代咧，佢话佢哋都识得讲好多中文啊，写都识噶啦，已经系啊。咁同埋佢哋即系其实都喺个少年警上边咧，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嘅。有时做咗个桥梁咧，又是落到社区喺社区嗰度做啲义工服务嘅时候，可能有啲非华裔嘅人士，佢哋真系唔识中文嘅，佢哋就会做咗个翻译嘅工作咁样。系啊，所以其实系有 可以问佢食几辣嘅咖喱， 系啊，唔会嗌错餸噶嘛。 有啲都好帮到手嘅，因为其实我喺我区都有搞戏唱班嘅，咁我都有服务啲非华裔会员，咁其中一个我哋嘅 helper 都系一个非华裔嘅会员嚟嘅，咁佢都系中文好叻，咁亦都系即系其实感觉其实好 nice 嘅，唔好即系希望大家都唔好觉得非华裔嘅朋友系一啲会有一种隔膜喺度，其实冇嘅，其实好 nice 嘅，佢讲有啲人系识听广东话添，基本上系识对答嘅，咁或者其实你普通简单英文你都可以同佢对答到嘅。 下年佢哋应该都嚟参加我哋嘅 JPC DJ 嚟，你试一下， 系可以。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bass, bass, bass, bass. 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no size two, but I can shake it, sh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that boom boom that all the boys chase, and all the right junk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I see the magazines working out Photoshop. We know that shit ain't real. Come on now, make it stop. If you got beauty, beauty, just raise them up.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Hey.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警察故事。 对上两集警察故事，俊杰同我哋讲过当初点解佢会揀射击呢一项嘅运动，而杨 Sir 亦都简单介绍咗呢项运动嘅分类。而嚟到今集嘅警察故事，究竟射击运动系点样计分嘅呢？而杨 Sir 同埋俊杰原来各自都有一个成绩系保持住 嘅。评分我见好似俊杰咧，佢系以业余嘅射击运动员身份啦，就攞到系556环，同埋呢个而家暂时亚洲排名第19啦。咁嗰个环系指乜嘢咧？我想问下。 556环咧，排名19就系我做嘅。杰仔一个叻啲，杰仔一个咧就560环，排名15。咁咪喺如果亚洲赛咧，前今次攞系574环，攞第一名。即系杰仔今日嘅成绩系离开第一名差14分嘅啫。 哦，简单啲环即系都代表咗佢嘅 准确度 系。 咁我想问杨 Sir 咧，依家时下年青人都好中意玩气枪啦，咁佢哋会去 war game 场度练习嘅。咁如果想接触你哋剛才介紹的射擊運動，他們可以去哪裡開始，或者香港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他們練習呢？ 分回一點那個區別先。我們是由於是射擊聯合總會是一個政府的官方機構，最主要我們是專注是訓練奧運式射擊。窩機或者其他射擊運動最重要是比較上著重於在一個娛樂性，甚至是一種遊戲式的射擊方式。咁佢嘅槍亦都係我哋簡稱叫做 BB 彈啦。咁基本上嗰、那個射出嚟嗰個所謂叫做損壞力啊，或者係叫危險性咧，相對咧係唔會好似實彈或者 even 我哋講氣槍咧超過2G咁高嘅。好啦，咁講翻我哋專注嘅奧運式射擊運動咧，呢、這個場地香港相當之有限。我哋同康文署喺2009年咧就會喺一個香港嘅 ISSF 氣槍射擊中心。咁啊，喺葵盛嘅地方，任何人士都可以參加嘅，係全香港所有公眾人士，佢係可以透過我哋網站咧，係登記，係經過我哋會係挑選之後咧，就會係參加我哋指定嘅訓練。咁點為之挑選呢？就係、我哋其實咧就冇分年齡嘅，最重要希望咧喺個挑選過程，希望咧係揀到啲有興趣去參與啲運動。同埋就係我哋好希望更加多嘅年青人去參與，因為最主要就係越早係接觸呢個運動嘅時間咧，你嘅肌肉記憶同埋你本身嗰個發揮性一定會強。因為呢個項目始終講到尾咧，都係講緊係一個我英文叫 mind game， 係用個腦去發揮一個運動，因為佢係講緊一個小組肌肉嘅運動。 除咗射擊運動好有研究之外，你兩位都係輔警㗎嘛，即係譬如楊 Sir 就係呢個輔警嘅副總監啦，咁啊俊傑呢就係輔隊嘅警員。想問兩位究竟即係而家輔警嘅招募人數多唔多嘅呢？即係每次招募多唔多人嚟參與嘅呢？其實 喺法例上呢，我哋每年呢配合咗一個流失率呢，我哋係招募320個新人，其中係有128個呢，我哋從係有本身有正當嘅職業呢嚟到挑選嘅。咁其他剩返192個呢就會係喺街外挑選。咁大學生班嘅訓練呢，就其實喺我哋招募過程之中就冇乜大嘅困難。咁其實學生本身呢就係、一來年青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積極幹勁性啦，咁同埋就係對警察呢個行業，又或者對輔警貢獻社會呢個睇法咧，係始終係好容易發揮得到嘅。咁你喺外邊有正職嘅時間咧，暫時嚟講，始終就需要啲時間去招募。個理由點解咧？就係一般嚟到講，市民如果有正職嘅時間咧，翻工時間長啦。當佢考慮到自己正職係咪有冇咁多時間可以分配到做輔警嘅時候咧，喺今日嘅環境似乎咧就真係要落把力，要配合到嗰、那個夜晚上學時間啦，又要如果就算將來係可以係做咗正式做咗輔警之後，當間嘅時候咧都需要係考慮到究竟有冇時間去當值。好彩而家咧就其實禮拜六禮拜時間好多同事都可以發揮得到嘅，咁在乎每一個市民如果想投考嘅時間，佢對呢方面嘅興趣啦，同埋佢對貢獻服務社會嘅時間嘅熱情有幾大咧？ 所以做輔警咧，亦都唔係淨係話你想做就得嘅，時間管理亦都好緊要。而俊傑除咗係呢個輔警之外，亦都係業餘嘅射擊運動員。究竟佢喺時間方面係點樣管理嘅咧？想知道嘅話，就要留意下集嘅警察故事。 Give me five 少年警訊。 今日咧，我哋仲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嘅，咁就系关于青少年被侵犯案件嘅处理程序。咁究竟有啲咩程序呢？如果咁唔好彩遇上类似嘅案件，应该要点做呢？我哋交俾 Madam Erica 同埋我哋两位 GPC DJ 啦。 Evie Michelle， 我问下你哋啦，如果遇到青少年被侵犯嘅罪行，你哋会点做呢？ 我会立即打999报警。 我咧就会陪住喺受害人嘅身边，保护住佢，同时咧亦都保护住现场嘅证据唔会被破坏啊嘛。 Michelle 讲得好好、啊，青少年咧如果不幸遇到侵犯嘅案件，除咗要报警之外，受害人咧应该要尽量保持冷静，保留现场嘅证据，同埋咧要尝试记住事发嘅经过，因为咁样咧系有助警方去调查案件噶。 我知道警方咧系有一套既定嘅程序去处理呢一类嘅案件嘅、哦。除了向受害者录取口供、绘制疑犯拼图，同埋在有需要的情况底下咧，系会转介受害人去到社会福利处或者系其他机构接受辅导。 冇错啦，当警方拘捕疑犯之后咧，受害人可能需要在单向镜认人室做认人手续，辨认疑犯，同埋会用会面录影去记录嚟作供嘅、哦。 不过咧，最紧要都系小心交朋友，要有危机感，同埋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咁咧，先可以避免不幸嘅事件发生。 之前有好多即系 party 啦，咁啊嚟紧可能农历新年啊嗰啲有好多假放、啊，可能就会出街玩嘅情况会比较多。 玩得夜啦，有阵时 系，同埋都知嘅，即系年轻人中意交朋友啊嘛，系咪先？即系我哋经常话 friend on friend 嘛、 啊， 你会系 friend on friend， 你会识到好多新朋友嘅。咁啊，但系要留意啦，万一真系唔好彩有被侵犯嘅事情发生，咁大家好似头先嘅 tips 咁啊，即系可以分工合作嘅。有人去报警之余咧，都有人可以留喺现场度咁样。 最紧要互相照应啦，系同啲熟悉嘅朋友一齐出去街啦。 通常如果收到即系咁样嘅 case 嘅求助电话啦，或者报警嘅时候，警方都会即刻即系可能如果附近有女警，都会尽量叫佢去帮忙咧，因为可能受害者系女仔嘅时候。 系啊，其实咧，同系呢啲侵犯即系被侵犯嘅案件咧，咁啊，尽量都会安排女警咧到场嘅。 嗯， 系啊，咁样系会即系受害人系会安心一啲咯。 嗯， 系啊，佢会觉得有安全感啲嘅。其实 咁，但系咧，始终即系有唔开心嘅事发生嘛，佢哋可能会好抗拒去回忆起嗰件事，或者当时嘅场面好混乱。咁通常去到落口供嘅时候，即系会唔会有啲咩可以帮下佢哋咁样嘅叫做？ 所以其实咧，我哋都有一啲指引咧去处理呢啲案件嘅，即系例如咧，我哋就会避免佢重复咁样去回忆翻起个事件啦。咁我哋就只会即系可能一次过咧就同佢落晒口供，就唔会话重复咁样问啊，又或者系啦，咁同埋一定系首先离开咗个现场先啊，就唔好有其他即系会令佢谂起嗰件事，又或者系会尴尬嘅人物喺度咁样，就会避免咗呢啲嘅情况先咯。 落口供嘅时候，一定要佢自己一个啊，定系可以揾即系可能屋企人啊，或者当时嘅朋友陪住佢都 OK 嘅、嗯。 如果其实未满16岁嘅话咧，当然就一定有屋企人陪住啦。 哦， 有屋企人，即系有监护人喺度先可以录取口供嘅。咁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通常咧都会系佢自己一个嘅。 嗯， 系啦。 咁、如果真系发生啲咁唔好彩嘅事啊，记住第一时间都系打999啦，因为会有人嚟帮你噶啦，同埋唔好惊啦咁样。今日咧唔该晒 Madam Erica 啦，同埋我哋两位嘅 JPC DJ 嘅，咁啊 Edwin 同埋系 Michelle， 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拜。 就会很快乐，你让我的心情整个飞起来就好了。马路上的跑车有够多，我们只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就是用脚踩，爱你爱得好自然，自然就像住在贪婪乡下的雨天，天然的你，天然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天然的海，